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。 非常喜欢听到阿桑的这一首温柔的慈悲，喜欢到甚至觉得比原唱林良乐的还要好。即使你之前非常喜欢林良乐的版本，就算挚爱王菲所有音乐专辑的蓝色时分，却还是会觉得阿桑略带沧桑的声音让人感动的恰到好处。 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 小薇来自黄品源。曾经有段时间，不论是电视台的转播、商店公播、 KTV 聚会，都会听到这首歌，甚至会有一些人用这首歌曲来表白。而通过小薇的这首歌，记忆当中也增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名字，那就是黄品源。之后便是从各种渠道开始关注他的音乐，比如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、你的眼泪、谁能让时间倒转等等等等，首首经典打动内心。继续来听张清芳《出嫁》。

很多人都把江美琪形容为第二眼美女，这种女人或许起先你会忽视她，可是当你再看一眼会发现她的味道，举止得体，言辞有趣，或者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距离的拉近，你会发现她有别于第一眼美女的好看之处，觉得她有特别的韵味。这种美丽和韵味潜藏的比较隐蔽，需要时间和耐心去挖掘和发现，但是要注意，第二眼美女是耐看而并不是难看。继续的歌来自古巨基，天上人间。 当天地混沌初开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相遇在浩瀚的星河，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，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，经过了千千万万个世纪，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，可能相遇就迷迷糊糊擦肩而过，如影灯火，不像你的烟波，在那闪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我天上人间，我们注定要怀疑为了什么，今生一劫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，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，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，怎马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，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，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像你的烟波，在那闪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我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起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

前要说的话全都排不上用场，什么要我原谅，要我很坚强。你的遇见这一面好像有一点失望，无法适应，我也还是不敢上。我没不久后，我没好眼眶，我没活在过往，我没拒绝爱了身旁，微微的笑在脸上，像淡淡的妆，开朗而明亮，随时迎接美好的时光。 听到这一首解套，有一种干净清亮的感觉。彭靖慧的声音娓娓诉说的是一对分手恋人再相逢的故事。分手在现在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甚于牵手。我们在过往的人群里穿梭着，寻找的是或许连自己也弄不清的所谓的真爱。继续来听窦唯，上帝保佑。